关于真挚我知道的不多，为了爱情曾经去过哪里，多少次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，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。他说他喜欢乘着冬天的阳光，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，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，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。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，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。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，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。关于郑州只是偶尔想起，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。时间改变了很多，又什么都没有，让我再次拥抱你。 尽处有我靠的希望，即使已白发苍苍，抬头没有光，得不到也不敢去淡忘。

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 这么飞，你我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我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？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情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又怎么对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，爱在眼前无

总是匆匆，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孤独。他呀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夜呀，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孤独他呀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追寻一条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他也累了。吹熄了心松，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懒懒拥拥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，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孤独。他呀开出假装过的优雅，孤独他呀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追寻一条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他也累了。 孤独他呀开出了 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，孤独他呀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水水飘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他也累了。搭上夜的车，我也累了。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，玻璃珠贴个英雄卡，顽皮筋迷藏石桥下，姥姥有那些作业本，铁门前蓝黄银杏花，茅草屋可有主人家，放学路打闹嘻嘻哈，田埂间流水哗啦啦，就一天天长大，甜梦中大白兔碾牙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，白墙上泥字铅笔画。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四季过老梧桐发芽，沙堆里有宝藏和他，长板凳搭起一个家。

火店，大榕树的下面，再多蒲公英放你窗前，夜一夜用可乐冰你温暖的脸，你的笑总是意外的甜，果实酸酸的气味，谁都能拒绝，我都不能拒绝，我想大声说爱谁，却被 老友与旧同学，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，彼此饮饱吃醉，看着荧幕东拉西扯，口吃的我跟你讲，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，想面撑腰节制，兑现承诺，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，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，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，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老友鬼鬼绿卡，最大期望绿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。身份摆酒送我贵重财物，开张剪彩替我吊带人物，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，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，人人负债，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，最大期望绿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。一生卡数无谓继续，人人负债，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何其愉快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，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，过两日我就还，期望卡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卡碌，过两日我失魂，还原迷又见我猛咁碌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星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， 我的出身和时代的背景就是这么过来的。那个时候女性很少有机会让你独当一面的去打拼，女性其实自身要去创造一些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你内心要强大。那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中国的

真奇怪，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 那平缓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，想寄到你的心里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，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，我还在傻傻的找寻，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8月14号，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24到30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圣灵山、桃园、仙谷、香山在24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洗衣粉和洗衣液哪个更好用？洗衣粉的主要成分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是表面活性剂。大家都认为洗衣粉没有洗衣液温和，但去污能力强。从它们的主要成分可以看出，洗衣液的去污能力更强一些。洗衣液具有洗涤、柔顺、除菌三重功效。安全问题方面呢，部分洗衣粉是含有磷的，这种元素会阻碍人体对钙质的吸收。如果衣服上有残留的磷，就会使皮肤产生灼烧感，对皮肤造成刺激。而洗衣液接近中性，像丝绸服、羊毛衣服等不能用碱性洗涤剂清洗的衣服，用洗衣液都是可以的。在北京城的东边有一条古老的运河，千百年来源远流长，直向江南秀色，它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京杭大运河。这条运河的岸边，一座大大的森林公园正在描绘另一幅热闹之景，它就是大运河森林公园。公园总面积足有713公顷，是颐和园的2倍还不止。公园不仅大，而且还很亲民，谁能想到这个大到一天都逛不完的公园竟然是免费的。公园有一河两岸6园18景，是通州特有的。走进公园，随处可见花团锦簇，清风袭来，芬芳沁人。码头上游船依旧络绎不绝，但却并非百年前夜半钟声到客船的繁荣景象。公园的绿化做得非常好，沿着小路漫步，满眼尽是森林、小桥、湿地，简直美得如诗如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。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唉，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，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。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

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想我，盼不到我爱的人，风再大又怎样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，感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，相信爱一天抵过于永远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这边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我的爱就有意义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

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。

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导演宁浩， 别人都十万，我们就八万；别人要八万，我们就六万。我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吧？如果我想做，那你当然是要比别人要便宜一些，要比别人努力一些。当时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收益上，就你只要让我做就可以。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电影导演的？应该是从我的学校毕业以后，我那时候拍了一个学生作业叫星期四星期三，然后在那儿拿到了一个大学生电影节的一个奖项，那件事情给我挺大的一个肯定，我才慢慢开始觉得说我是一个可以做导演的人。 主持人白岩松， 现在经常流行一句话叫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，我说起码得先保证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当初在哪儿出生你在哪儿成长。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好像不再是一个惶惶不可终日，就是天天忙得稀里糊涂倒头就睡那样，回头的地方越清晰，向前走的空 怕就会越坚定，这可能就是故乡的意义。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 俞敏洪： 上大学一直是我的向往，在农村待下去一辈子的这种恐惧感对我来说极其强烈。第一年没考上，第二年没考上，我跟我母亲说我要考第三年的时候，我母亲说可以。十月份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县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，我想去那个高考补习班，完了我母亲就跑到城里去了，去了三天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找到了那个高考补习班的那个老师。那天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，刚好下着大雷雨。我母亲从城里走到家的时候，在那个泥地里钻了四五次，所以她一开门一推门进来，她浑身就是一个泥人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71年8月14号，清朝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出生。1900年8月14号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。1937年8月14号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将领黄梅新逝世。1941年8月14号，大西洋宪章正式公布。1968年8月14号，美国好莱坞黑人演员暴风女哈利·贝瑞出生。1988年8月14号，法拉利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恩佐·法拉利逝世。1992年8月14号，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奥星成功。1997年8月14号，美国和南非科学家发现最早的人类足迹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再振作去慰解他人，遇难复合便尽早放开，凡事看开。又再讲，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，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，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，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，抵我对他粗心，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。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，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，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不够，好狠感激忠诚的狗。谁人曾介意我也不保守，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，重生者走得的都走，谁人有为天使忧愁，甜言蜜语没有，但却有我这个好友。重新被爱，又再看透了我的将来，完成任务后大可喝彩，无谓搭台，别怪他，就怪我永远难得